昨天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。35岁目前单身的高女士呢，收到了她爸爸送给她的520的红包。父亲给她留言说，恋爱不是必修课，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，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单不单身都无所谓，我和你妈在这方面都不催你，你自己快乐就好，别怕单身。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爸妈还蛮开明的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，只有该结婚的爱情。

清楚的知道，心里还有个花不完的句号。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关闭朋友圈的功能了，社交媒体倦怠症开始在慢慢的蔓延。当朋友圈半陌生人化，信息无限刷屏，群聊变成了尴尬，注意力难以分配，倦怠就在所难免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和5000个人对谈。对于社交媒体的克制，是对真实生活的尊重。不被绑架，方能享受，你说呢？ 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， 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，不可思议，证明我爱你的理由，多么自然。 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,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 如果不爱呢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借口，比如说不能爱、不敢爱、不会爱、也不够爱。但爱应该只有一种可能，是不得不爱才对。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还好我是谁唱？谁唱？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。喝完，谁能告诉我，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？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？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金。